che furia quel pè, che falla tutto e la volta, per carità, per carità, per carità, una la volta, una la volta, per carità. Figaro, sono qua. 非常清楚的费加罗，是的，给大忙人让路，这也是来自于罗西尼他的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当中非常著名的一段，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就从这段音乐开始，我是王卓。究竟今天我们会穿越什么呢？其实就是罗西尼每四年才过一次生日，像这样的话题你知道吗？罗西尼其实按照现行的日历来计算，至今不过引号的哦56岁，因为他是在1792年的2月29日出生，所以呢每四年才能过一次生日。如果他把这个似是而非的情况写成一部歌剧的话，相信也会成为因为误解而充满笑点的喜剧作品。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罗西尼的歌剧，当然还有罗西尼的故事。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耳边听到的就是塞维利亚理发师的序曲。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叫做大卫加里克，这位传奇的艺人经纪人曾经指出，创作喜剧作品真的是一个让人气命的活儿。描写在舞台上的戏剧性死亡，其实比描写那些喜剧角色日常生活当中的俏皮话还有怪癖要容易得多，而罗西尼恰恰是擅长创作后者的。那我们知道，在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演出结束幕布放下之后，剧中的那些角色的故事仍然可以一直延续下去，比如具有艺术家气质的费加罗，华而不实的巴尔托洛，还有浮华的阿玛维瓦，贪婪的巴西利奥等等。那贝多芬呢，显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当他也是恭喜罗西尼创作了他所有作品当中最有名的一部的时候，说道，说这部歌剧只要意大利歌剧存在就可以一直写下去，除了喜歌剧外不要再创作其他东西了，任何试图在其他领域成功的尝试都不符合你的个性。那现在我们再来继续来聆听吧，就是在罗西尼也是年轻的时候，在24岁，就是塞尔维亚理发师就给他带来了名声，他的作品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记得我们在节目里呢曾经做过啊特别的专辑，就是一些失败的首演。塞维利亚理发师，他虽然给罗西尼带来了巨大的名声，作品也是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但是首演之夜其实真的是一个灾难。女主角被喝倒彩，还有一位演员摔倒受伤，罗西尼的竞争对手在场也是大声的起哄，还有一只猫大摇大摆的走过舞台，这在当时都是预示着坏运气。演出的第二晚，罗西尼拒绝到场，并把自己一个人锁在房间里，而这晚的演出呢，却受到了观众极大的喜爱和拥护。当他的朋友把观众的欢呼转告给罗西尼的时候，罗西尼却在发牢骚说，去他们的欢呼。尽管演出的第二晚相当的成功，但是罗西尼却对一位观众对于作品的讥笑耿耿于怀，他就是这么敏感。在这之后呢，每当有创作的歌剧失败的时候，他总是很努力的把自己真实的感觉隐藏起来。对于自己作品的怀疑以及对公众评判呢过于在意，一辈子都在折磨着罗西尼的神经。他太了解观众喜新厌旧的速度，所以呢常常是以临场的机智来回应许多的赞誉。有一次当他被问及自己最喜欢哪部作品，他回答是齐马罗萨的蜜婚记。还是年少的时候，他就以他非常出众的外表被称为小阿多尼斯，就是美少年的意思。成年以后呢，更是以他迷人的外表受到了瞩目。那当然了，这也是有了他后面的情史很多不一样的这样的经历吧。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就跳过此段，大家可以到网上会查到他的一些这方面的过往，继续来聆听吧。可能耳边的音乐你没有听出来，这是什么呢？其实是一段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罗西尼的一部最著名歌剧的序曲。继续来聆听，一会儿马上就能辨认出来。永恒的美丽正在你的耳边，继续聆听罗西尼的故事，这位四年才过一次生日的作曲家。 知道了吧？可能很多人最熟悉的罗西宁的作品就是刚才所听到的《威廉·退尔》。不过呢，序曲的确是一个完整的段落。我们 特别经常或者是拿出来有的时候作为返场曲的，也是应该是最后的三分多钟的这样的时间。刚才没有听到这一段怎么可能过得去呢？熊的魅力，今天一起来聆听的是罗西尼他的音乐。2月29日这天过生日，可真是，哎呀，亏大了，对吧？一辈子少过了那么多的生日，4年才能过一次。但罗西尼就是这一天出生的。在罗西尼的一生当中，他多以严肃的歌剧而并非滑稽歌剧作曲家而著名。那他众多的作品当中，比如说像《奥赛罗》，还有埃及的摩西、阿米达还有女皇伊丽莎白，都是非常出色的严肃歌剧，然后后人更视他为喜歌剧大师。这里的喜剧更接近于莫里埃所理解的一种通过搞笑来描写人性愚昧，从而讽刺社会的一个手段，也可以理解为拜伦笔下的倘若我因任何凡尘之事发笑，全因我不可以哭。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继续来了解罗西尼的世界。我是芒卓，一会儿见。 傻瓜说的傻话，陪着你回家，陪着你长大，每天都记得打电话。可是你还记得吗？那道晚霞，最后一次送你回家。我没有讲话，因为怕眼泪落下。还有些忘不掉的，说那就记得吧，不放下也许是最好的放下。曾经给我的牵挂，你说还依然牵挂，只不过已不需要回答。来回争吵过多少啊，反复试探了多久了，你说何必浪费最宝贵的年华。 志同道，行志远，幺零三九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冷空气活跃，地面受北风主导，白天北风强劲，阵风可达七级左右。市气象局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外出要注意防风，防高空坠物。大风往往伴随着降温，请适当添衣，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夜间晴间多云，南风二级转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65%。白天晴间多云，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第二时段回归了，我是王卓。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呢，就是四年过一次生日的罗西尼。罗西尼出生在意大利叫做佩萨罗的小渔村，父母都相当的年轻，母亲呢安妮，罗西尼当时才19岁，是一位大美人。尽管安妮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但是她的儿子形容她的嗓音迷人，优雅可爱。罗西尼一家总是过得很拮据，他宣称自己6岁的时候就可以作曲了，18岁的时候他创作了《婚姻契约》，一部独幕的滑稽剧。即使在两个世纪后的今天，这部作品还是令人忍俊不禁。那罗西尼也是通过这部歌剧赚的200里拉，被立即送到了妈妈的手中。在他给妈妈信封上，这位自豪年轻人写道：“致罗西尼夫人，著名的乔阿基诺·罗西尼大师的母亲。”可见他年轻的时候其实对于母亲也是非常欣赏的，即便自己的母亲没有专业的受过音乐的训练。在他的众多天赋当中，还有一项，这也是很多人望尘莫及的，就是他快速的作曲的这样的能力。他迅速创作的天赋使得他对于创作一部歌剧这样繁杂的工程显得驾轻就熟。他曾经对瓦格纳提供过他在13天内就完成了600页塞维利亚理发师的创作，这样的速度呢，即使是一位非常熟练的乐谱抄写员也需要相同的时间来抄写。大家可要知道，抄写其实是和作曲来比绝对是属于不过脑子的，对吧？所以呢，另一部作品阿尔及利亚的意大利女人，这也是罗西尼一夜成就的作品。据说啊，这都是据说，他还定期的调整和更新正在演出的作品，以满足大众的口味。那继续来聆听吧，下半时段我们在第一首所听到的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阿尔及利亚的意大利女人，也叫做一个意大利女人在阿尔及利亚。 Thank you. 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卢锡宁他的创作。那卢锡宁的确他有着非常神速的这样的创作能力，就像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利亚。其实有一次卢锡宁正在床上创作，床是他最爱的创作地点，有一页呢写了咏叹调的乐谱掉在地上，因为懒得把它从地板上捡起来，卢锡宁他说他会在原来的位置上重新补写一首新的。 可以想象这个速度是有多快。据说呢，芭比曾经因为罗西尼来不及写《奥赛罗》的序曲而大为光火，把他关在房间里，给他提供意大利面，直到写完作品才放出来。罗西尼曾经指出，据他的观察，因为作曲家的创作压力过大，所以呢，当时意大利的作曲家不到30岁就谢顶了，包括他自己。那不过呢，在罗西尼他的创作生涯的早期呢，莫扎特、海顿绝对是心中的英雄。他对音乐的热爱使他得到了小德国人的绰号。他的一位朋友呢，也曾经把像《费加罗婚礼》和摩笛的乐谱借给15岁的罗西尼，想罗西尼会抄写下声乐的部分，然后自己给歌曲配上新的伴奏。他说以这样的方法呢，他能学到音乐学院里不能教给他的东西。多年以后，我们仍然能够在罗西尼作品当中找到莫扎特，而这位罗西尼的音乐天使的影子，也是在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利亚，特别是奥利伯爵都会有这样的例子。罗西尼自己也承认，他说莫扎特在我年轻时令我仰慕，在我成年后让我绝望，在我年老时又给我抚慰。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罗西尼的另一部歌剧《灰姑娘》的序曲。 罗西尼曾经开玩笑说，他能列出一张他想创作的音乐清单，他的音乐灵感源源不绝，乐曲呢就从他的笔下倾泻流出。正如李斯特评价他的音乐说，如同香槟酒一般。他的配器也是很细致和精细的。那还有呢，就是对于木管乐器也是很擅长。他最喜爱的乐器包括像双簧管，就是在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贼雀序曲》里面啊大量的使用。还有就是他对音乐的一大创新是咏叹调的装饰音的唱法。当时呢，歌剧女高音们也是被允许肆无忌惮的炫耀自己的唱功。还有呢，就是当阉铃歌手的时代没落，女高音变成一部歌剧的主角。罗西尼为了突出女高音的明星地位，特地为女高音量身创作了一些歌曲，比如说像《灰姑娘》啊，还有像《塞米拉米德》当中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而这个做法呢，也是讽刺性的导致了女高音的收入居然比作曲家还高。这个现象，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会延续到今日，我不知道啊，这个也可能吧。尽管呢，罗西尼愿意为他们量身来创作，但是他对歌手能够肆意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加入自己理解的做法非常恼怒。比如就有一个女高音，她的演唱《塞维利亚理发师》当中，我心中有个声音的时候非常夸张。罗西尼冷冰冰地对她说：“唱得很好，亲爱的，但是你最好搞清楚是谁写的这个曲子。”罗西尼最后创作的两部歌剧都是音乐史上的里程碑。他创作的舞台作品不仅成为了之后半个多世纪意大利歌剧的范本，还有像奥里伯爵，还有就是威廉退尔，成为了法国歌剧设定的标准。一直到1829年末，罗西尼在20年间创作了将近40部歌剧，有时候他一年就创作3到4部歌剧，他有些筋疲力尽了。剧院紧张刺激的环境以及应付公众难以预计的反应，极大程度地摧残了他的神经。37岁，他赚够了足够的钱能让自己生活的安逸，在之后的20年间，他再也没有创作过歌剧，也几乎很少作曲。其中最受人瞩目的是在1841年，他年老的时候创作的《圣母祷歌》。罗西尼人生的最后20年受着病痛的折磨，但是没有他的爱人的陪伴能让他舒心一些。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穿越的就是罗西尼这位只有在4年才过一次生日的大作曲家。我是汪卓，之后播出的是古典也流行，永恒的魅力，明天这里再见。